千百次的回眸，换来了相逢。春秋战国梦，你是我的英雄，随你踏过儿时，相伴一生。春秋战国梦，你是我心中的英雄，世界因为有你爱在生命中。 手指尽头银叶灿烂，整个黛丹红影怒马，长安的歌华是那丽莎，千年遥望盛世如古画，谁翻诗经翻出霜花，谁弹起破弦断生涯，谁笑长亭冰痕隔月马，谁便身百战血染金甲，乱世彷徨生死喧哗，愿许天涯长剩下佳话，兰陵长春孤霜风瓦，青梅缭乱安乐竹马，九陵那道无言你还记得吗，曾有月光拂过你长发啊，时光的背影你我把年华饮下，落红无情却为何人如画，一城风沙弥勒若如初见，温柔年岁缱绻芳华。